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杨乃文，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香港区议员选举452个席议当中，泛民主派各区候选人取得压倒性胜利，拿下326席，建制派只拿下39席，无党派69席，其他18席。属于泛民主派的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今天表示，本次的投票率超越以往，是香港市民很明显的政治表态，希望特区政府能够紧速回应五大诉求。胡志伟说，香港市民用最和平理性的方式通过选票表达诉求，出于不希望香港变成威权的统治，因此民主党郑重呼吁港府，希望港府能够留意民意的发展，好好处理民意展现后的结果，紧速回应民意的诉求，对于警报的问题必须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使得任何人包括警察都要面对司法的制裁，任何人都不能够无法无天。五大诉求当中，除了港府已经撤回的逃犯条例修订之外，还包括撤回612游行暴动的定性，承诺不追究反送中抗争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及彻查警方滥权滥暴，以及全面落实双真补选。香港区议会选举，亲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建制派大败。林郑月娥今天发声明表示，政府尊重区议会选举结果。外界许多分析跟解读都指出，香港市民对于社会现状以及深层问题表达不满，政府会虚心聆听人民的意见，认真反省。香港电台报道，林郑月娥表示，区议会选举共有294万选民投票，投票率约72.2%。创下历史新高，显示选民很希望透过这次选举表达意见，他由衷感谢市民的踊跃投票。新一届区议会将会在明年元旦起就任，政府会加强跟各区区议会合作，共同解决市民关心的地区问题。蔡英文总统今天到台南市归仁区参加中研院南部院区基地第一研究大楼上梁典礼之后，接受媒体联访时说，共谍案不只牵涉到台湾，还牵涉到其他国家，更显得这个案子我们应该要严肃审慎面对，已经启动调查程序，应该会跟其他国家联络。国民党及台北市议员徐宏庭在脸书po文指出，共谍王立强在澳洲接受媒体访问，有外使馆的人员也在内，怀疑外交部早已经知情。蔡英文表示，外交部次长接受访问时已经澄清，外交部事先并不知情，间谍案已经进入调查阶段，相关单位都会协力厘清，我们是应该要严肃面对，更不要依照大陆的说法下评断，要等到调查清楚，根据事实再下评论。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科技大学等3校组成的国立台湾大学系统日前达成共识，抛出长期呼吁的缩短学期周数、夏日第三学期以及学士进读硕士等议题，将现行大学每学期18周缩短为15周，希望能够跟国际接轨。前台大教务长、现任台科大教务长庄荣辉今天表示，每学期上18周是全球最长的学期，国际大学大部分学期都是12到15周，缩短学期之后还要搭配夏日第三学期配套，把空出来的时间拉长，暑假成为第三学期，提供户外课程、壮游以及游学等，让大学生学习更弹性以及多样化。另外也将会同步提出学士进读硕士班制度，希望教育部一并放宽。

と最後に手をつないで歩いたのは車道の旅力のこもる手のひらから伝うぬくもり素直になれずほっといてと手を振り払った時のあなたの顔この手で夢を抱き切り開きこの手で溢れ出す涙拭って心配ないよって椅子に置けると少し強がってみたり初めて名前を書いたこの手はあの日よりも器用に僕を伝え精一杯にあなたが渡してくれたバトンを落とさないように守りたいと思える人ができたのはぎこちなくて笑っちゃうけれど不器用なりに頑張ってるよ注がれてきた愛の重さ今さら感じるから受け継ぎたいこの手で愛する人の手握りこの手で守って背中をさすって抱きしめてみたり指切り現場約束交わし合ったり信号待ち力のこもる手にあの日のあなたの手を思い出してその意味を知り大きさに感謝しながらバトンをつないでいこう こんにちは。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里是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What's the pattern?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星期六下午四点钟到六点钟，还有精华重播，一个星期六天，哥哥妹妹有意思陪着你喽。全台各地都可以搜寻我们，台北 92.1 苗栗 91.3 台中 89.9 云嘉 90.5 高雄 103.9 宜兰 89.9 花东 91.3 澎湖 89.7 男性服の女子高生を目で追ってるの知ってるのよ。斜め後ろ頭らへんに痛いほど視線感じないかしら。そりゃ私は綺麗とか美人なタイプではないけれど、こっち向いて行かないでね。どんな時も私の嫉妬を見抜いてよ。あなたの長いまつげをその感謝で大きなってもせんべい大好きなのどこ見たって、あなたほどの人なんていないよ。あなたしか見てないなら今すぐここでキスして。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卡艾拉的 Kiss Me， 在周末结束的 火球季， 对，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卡艾拉现场。 嗯， 他本人能量非常的饱满，然后就是能量满满，他在台上不时的360度转圈，就是一直转一转，就是我想说这是一个歌手 AKA 芭蕾舞者嘛，然后转圈也不会头晕，转圈定点之后再唱出来音都很准，然后很亮，然后一直蹦蹦跳跳从舞台左边跳到右边。那每一个刚来的日本歌手日本乐团只要企图跟台下对话的时候，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发现为什么台湾的日文这么好、 嗯、 我为什么要练中文呢？就是都可以沟通啊，你们都听得懂啊，怎么那么厉害？那因为他可能太震惊，想说为什么我说什么人都听得懂、就是说为什么你们日文那么好，你们有去你们是有念吗还是干嘛的？下面可能有人就大声回说：“因为爱，爱你的关系。”他就说：“因为爱，嘎！”居然给我用这种漫画式的回应，嘎！然后嘎的时候，那个他膝盖还微半蹲，然后会那种开合这样，就是非常搞笑，是一人嘎那种感觉，太可爱了。 但你有说就是听到音乐季，然后因为卡艾拉，其实我觉得日本在台湾的日本人，他们是很挺，就是所有的不管是日本人来开画展、然后日本人来办演唱会、他们都会出现哦。 哦，就非常亲力亲为，可以这样讲吗？ 对，就是也许也有点像是，我住在日本的台湾同学，然后当他们办台湾电影节的时候， 他就很认真出席， 像是阳光普照，他比我们还早看到。 但因为我没有去过任何的日本音乐季、然后就是火球季有一些日本团来、然后那些团其实我也不太认识、但是在现场就是因为我去的那天太阳非常大，我真的是阿姨无力在那个球场上晒着太阳， 所以坐在什么区？ 我坐在那个 看 台区，然后看台区 就比较远， 比较远，可是你可以俯视群众在投入那个音乐季的力量、你知道那个鱼啊被网子捕捞上岸的时候，就他们在脱离水面会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翻， 奋力挣扎， 奋力挣扎。你往下看，那一群人就是像那一群鱼在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一直在跳，一直在动，就这样持续了40分钟，非常厉害。然后他们就是会同心在里面同心同一个方向，比如说顺时针或逆时针的 一群人在跑步，就跑同一个圈圈，然后头上甩那个毛巾，能量非常的嗨，然后那个渲染力，那个同心圆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就是有一组日本乐团，他们表演完之后，因为通常表演结束可能非常感动拍手的，也许就是在球场内的那一群 前面， 对，前面，但那一场真的表演完是连看台渠道都这样，就是他那个氛围是传染开来到所有棒球场的人，我觉得超级厉害。We the Taipei kids, yeah. I swag different, I brag different. Man on front, this is D1. Don't ask questions, that's just how it be. Shorty cat walking down the streets. We out here, Taipei fashion week. FNO, coolest members, only one time for the flies looking VIP. I be rocking, fashion killing, Ozzy fashion killing. Illest fit, yeah, we out and about. See the baddies with them dresses on. Yeah, you already know, it's Vogue's Fashion's Night Out. Yeah, FMO.It's Fashion's Night Out. FNO. It's Fashion's Night Out.Ozzy Who is Next 这一次他有参加音乐季，然后他就难掩他的兴奋，他觉得来听音乐季的就是很重视那个，就真的就是非常非常认真在听音乐的一群人，所以他那一天也是准备他非常喜欢，然后也许有些都不是很常唱的歌单，就也不是那种大家最想听的，这样就是以回到音乐本质唱出来，然后唱到他新的一首要给外婆的歌的时候，就我刚刚有点太激动，其实我不知道我在唱什么。今天这个小时呢，我们来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帮你的忙吗？有任何问题跟困扰吗？想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吗？立马帮帮忙现在开始了。欢迎你可以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Sorry, 妈妈不想看到你默默流泪，我要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到几百岁。Fly away, fly away, 记住孩子不要怕，往上飞吧，别往下。Sorry, 妈妈。Karen Cici, Sorry Mama, 你需要帮帮忙吗？嗨，你好。 喂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不能说，我要先变身。 不能说，你的帮帮忙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只能问欧马克。 怎样？ 我想问一下。有一个美国的成人频道 P 台的，他 Black Friday 有一个叫做尊爵终身会员，然后要美金300，大概是台币9000。想问一下欧马克，你觉得这个值得买吗？ 我觉得不太值得哎。 终身会员也不值得吗？ 你有很常看欧美片吗？ 其实我比较爱日本。 那 你 不要啊。 那你问什么你？ 可是终身会员有点新颖的。 你是喜欢终身会员这四个字是不是？ 一点点就贪小便宜。 不用啦，你又不常看欧美的，而且其实你知道，这种片看多了，你知道有害身心啊，对男生来说啦。 哦，所以我本来想说可以当传家宝。OK， 谢谢你， 再见， 拜拜， 拜拜。 自己讲完也发现有点不太对劲。你有算过你目前的人生成为哪一些的会员过吗？ 吓我一跳，我以为说你要看过几部，我怎么算出来？ 没有啦，我是说不知不觉，其实也是很多的会员。 我现在印象很深刻， 好事多的会员。 我不是 全联会员， 我没有加入 Costco， 我是盖库家族的会员。 我好像可能想不出比你更酷的会员， 然后还有亚艺影音啊，倒掉的 Blockbuster 啊，百视达、啊， 哇，百视达会员应该超多人有哎、 欸，对啊， 那张卡就印象深刻。 苏阿姨 Pizza。 那个也要会员，那哪需要啊？ 不需要啊，但是你有会员，你有 VIP 的， 啊、 你有 VIP 的话可以打折， 几折？ VIP、九折吗？ 好像九折吧。 时间进入吴青峰的失忆症。失忆的残留魔幻与写实的谍影，吴青峰、黄中平透过音乐及影像残留轨迹，记忆、失忆。吴青峰《太空人》专辑推荐《失忆症》。以前您总说住的地方要是好山好水，今天来天林墓园看您，上百座精美的汉白玉石雕配上绿树蓝天，我想这里就是您梦想中的天堂吧。 典藏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新竹关西天林艺术陵园，下交流道十分钟，专属您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林，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在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家已经超过350万人。在这大龄队伍中，你或你的家人也是其中一员吗？我是温生豪，邀您响应伊甸基金会老人照顾服务计划，与老同行，陪伴多一点，爱他多一点。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老人照顾服务。 享受宁静生活，优质睡眠品质，蓝鲸卧室隔音门。

但是我要怎么样才能跟他有话聊呢？ 嗨，你好。 嗨。 今天过得好吗？ 你理科太太哦。 嘿嘿嘿，你也有看理科太太哦。 有啊。 之类的吧。接下来看你怎么聊啊，看他在干嘛，看什么 YouTube 频道啊，平常在干嘛，有看书吗，看电影吗，看电视吗？ 现在是不是也会看就是对方 IG 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就看他 IG 生活，然后从他 IG 照片去回复他。 IG 不给你看。但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基本上就是像刚刚那样的聊天，其实都很，就是都很平常，很轻松。 但 是会有这样问题的人，就是他没有办法轻松跟平常跟人家对话，因为你把对方就是你知道 太 重了啦， 每一句话都要精准。 就是你已经把对方放在一个就是啊，这是一个我想认识的人的位置，就是他的位置他已经比一般朋友来得高了。就当你把一个人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面的话，你就会有点就是然后怕打破玻璃的那种感觉，小心翼翼。 所以你就把他想成欧马克好了， 那把他想成一个普通的朋友啊， 然后就跟他聊天。 对啊。哦，但是我也要讲哦，就是有时候呢，就是假设你真的把它当成我好了，然后你可能觉得哦，每天一到五，现在我都在听哥哥妹妹有意思啊，然后或是我每天还会在家听，比如说星期一、星期四还会家听马克信箱啊，我甚至没事的时候我还会听以前轻松点点录音档，我一天就二十四小时当中，可能有十几个小时我都在听你说话，我跟你感觉就超 熟， 超级超级熟，然后你可能有时候就会讲出一些。可能你跟你很熟的朋友会讲的话，但那些话其实是 very offensive， 就是很不妥当的， 会容易冒犯别人的， 就是对，那可能就要小心一点。 这个团体叫做 Hey Smith Sunday Morning， 这个团体就是我说我在活球季看到把现场的群众氛围带到非常非常高潮的一个团体，最后呢乐手还就跪在地上完全是下腰一个、是瑜伽式的状态、我想说到底乐手这个时候他还有在弹奏乐器吗？ 因为有吧， 哎、那个姿势真的是很难耶、看到你就吃饱了我没有说话，要来一片兔子吗？天晓，想要叫你闹钟闹钟闹钟，每分每秒闹钟闹钟闹钟，永远陪我爱我疼我抱我。我的闹钟像人间烟火， 老公像人间烟火，我的老公打开我脑洞，就像学长闯关我的系统，我的老公什么都秒懂，但有点不懂懂、你运气还不错、难道我的脑洞 周令蔡依林的哪公哪公 就爱点你 UFO。 什么几零几零后，管你的我的小时候，信息还埋没在里头，管什么你是几零后， 小时候穿喇叭裤在街上游走，长大后高跟鞋布满每个街头，镜头在每一个角落、每个人的发型穿着不同， 挂在什么几零几零后， 都是好奇现在时候， 挂在你的我的小时候，谁给谁还埋没在里头，挂在什么你是几零后，挂你八零九零一零后，还是世界末日的时候，无所谓的年龄都很好， 都是好奇现在时候， 改掉身份变成九零后，还有二零一零三零后，七十年人变不了时空， 你哪一梯的？ 八零九零后。 吕晨晨的你是几零后啊？让我想到前阵你传给我那张图，这些用语你了解吗？ 嗯哼， 是在 hello 什么呢？你会用 hello 吗？ 就爱点你 you。 我今天那张图有几个词我也是不太明白的。 啊哈，是要未来做一集跟大家分享吗？ 哦，那个需要做，那个可以做一集吗？ 如果以老高的方式，应该是讲到这边说，那未来有一集我们会来跟大家讲讲这一件事。 那老高真的都有做出来吗？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但是没有，你也不能说没有，因为他说不定未来真的会做啊。Yeah.

总部位在香港的中国创新投资涉及中国间谍案，公司今天发出公告，收到主席兼行政总裁向新以及替任董事龚清的通知。他们在桃园机场离境时，收到台湾法务部调查局通知书，要求就参与情报以及特务活动的新闻报道配合调查。向新跟龚清已经聘请了台湾律师提供协助。新浪财经报道，中国创新投资表示，向新跟龚清对于新闻的报道所铺路的事项一无所知，王立强从来不是员工，而新闻报道所描述的事项全部都是虚构以及伪造。自称中国间谍的王立强接受澳洲第九频道新闻网专访的时候指出，2014年他到香港进入中国创新投资公司任职，发现这不是一家普通的企业。2015年中国创新投资执行长向新要求王立强教他的妻子画油画，王立强逐渐地打入这家公司的核心。王立强指出，中国创新投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之下所成立，为的是渗透香港的金融市场，并且搜集军事情报。邱姓男子等人涉嫌经营海上加油站，以不实资料报关，却利用邮轮载运柴油到东海公海去转卖给不知名的船只，并且两次转卖给北韩船只。台中地检署今年九月依照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起诉邱姓男子等六人。案件侦办期间，北斗星号被扣押在台中港，船上两名中国籍、三名缅甸籍船长以及船员也被限制出境超过了一年。五个人今天到台中地院前拉布条陈情，希望能够加速审理，解除限制出境。台中地院行政庭长林元森表示，案件当事人被限制出境是司法处分，可以向合议庭提出申请解除，法院会尽快的定出庭期来审理。受到美中贸易战以及全球半导体市场疲软的影响，南韩出口持续衰退。韩联社调查显示，预计南韩11月的出口将连续第12个月出现衰退。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12月1号将会发布官方的11月出口数据。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南韩11月出口预期比去年同期下滑 10.8%到459亿美元，十一月初进口则是413亿美元，贸易顺差46亿美元。根据南韩海关的总署数据，由于半导体跟船运出口减少，南韩十一月前20天的出口比去年同期下滑9.6%到282亿韩元。南韩十月出口比去年同期下滑14.7%到468亿美元。分析师预计，由于半导体出口疲软以及中国需求下降，南韩今后的出口仍将处于低迷状态。统一发票90月起中奖号码开出，千万特别奖的号码41482012，200万的特奖号码58837976。如果没有成为千万大奖得主也别气馁，90月起以及11、12月起的增开6奖号码，从上一期的2组增加为3组，加上原有固定开出的6奖200元3组，200元奖项一共会有6组，获得小奖的机会大增。此外，财政部也提醒，从12月1号开始，彩券、统一发票课税门槛从2000元提高到5000元。对中7、8月起发票4奖4000元的民众，只要延到12月1号再去兑领，就不用被扣除20%，等于可以省税800元。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79点，来到2329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1点，涨幅1.02%，成为2123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9点，成为290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点，成为961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04点，涨幅1.52%，成为2699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成为323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点，成为1156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22亿。东北季风增强，今天北部以及东北部转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偏凉。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雨，不排除会有局部大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气象局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工况地区容易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台湾包含各外岛沿海及临近海域风浪偏大。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 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最会制造快乐的 LSUV Volvo XC60 提前年终快乐加码高达25万，月底前入主全新20年式，即刻赠送6万精品配件礼券，购车享最高半年免月付，再享5年保养保固与首年已试车体险，轻松拥有，不用等年底，立即体验最快乐的 XC60， 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一只羊，两只羊。 哎，你又睡不着啦？ 对啊。 来试试肖邦夜曲1001草本胶囊，让你像听着肖邦作品入眠。 由永悦健康与顺天本草联手打造，搭配睡眠三部曲，让你轻松入睡，不再数羊。 让我好梦，睡出好气色。 全台信一、大树、丁丁药局、某某都有贩售。 永悦健康，祝你永远健康。 偷偷告诉你，台东纳鲁湾住宿免费。 什么免费？ 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两人成行，每人349元，早餐吃到饱，就可免费入住纳鲁湾花园酒店一晚。 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2019飞碟空中义卖会，12月2号到13号暖心登场。义卖商品有爱马斯爱心提供的强健丰盈爱心组，义卖所得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你一起支持老人圆梦计划。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掌声欢迎谷谷。 Hello， 大家好，我是谷谷，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发行最新专辑《虫洞》，然后这张专辑我蛮感谢你的，因为上礼拜我在听专辑之前，那时候心情不是很好。听完你的专辑之后，心情整个好起来了。 咦，怎么会这样嘞？ 这张专辑叫《虫洞》，如果你还没有听过，很棒，我们今天一起来好好的聆听一下。那我们在进入你的《虫洞》之前，我觉得你先大概讲一下这个专辑为什么叫《虫洞》。 一开始是本来想要做一个复刻的以前小时候回忆的每一段回忆的音乐，然后写了很多 demo， 然后在开始制作的时候，去真的去找回小时候的那个感觉的时候，发现每一个阶段好像有每个阶段的问题，然后《虫洞》这一首歌呢，刚刚好是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然后它也是我当初决定要怎么做这张专辑的一个心境。对，是因为有了这个心情才开始这张专辑，然后这个洞就越挖越深了， 越挖越深。可是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歌曲序很多， 16个track， 然后里面呢有一些年份的时间轴，比如说2012、1976、2013、1977这些年份又是什么意义呢？ 对，里面的所有的年份都是有意义的，然后包括歌词本里面啊，然后我的前导里面的年份，对啊，因为虫洞大家就想到会想到时光这个东西嘛，时空，所以我就年份在我这张专辑里面就担任蛮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张专辑就是在跟大家分享之前也是有个困扰，因为这张专辑一旦播下去之后呢，它就要一路播到第16首。 为什么不能停啊？ 对，因为它如果因为它是概念专辑，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是可以从第1首听到最后一首。 那你说广播节目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中途喊咖？ 广播节目就不用喊咖，就一直播下去嘛，对不对？ 广播节目就挑喜欢的播也可以的，没有那么严肃、 我今天就要从第一首，我们从第一首2012开始出发的感觉嘛。 好啊，好啊。 这样呢？听到了。OK， 好，试一下看看。好 ，OK， 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来哦。 好，开始吧。 1、2、3。 我还问他开始什么？ 到底事后专辑出来的，因为你要不停的听，你访问的时候还要一直听，听到自己过去那些对话、讲话的感觉，听久了会觉得有点太害羞了吗？ 不过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啊、 就是一直会回想到当时那个情境。 对，因为这张专辑的制作期待花了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我几乎每天都在录音室， 嗯， 除了工作之外、嗯、就是每一个音乐乐手老师的大屏我都在旁边尽我的能力、嗯、然后陪大家到最后， 嗯， 然后我离开录音室的时候制作人还要收尾， 嗯， 所以我们这半年几乎是每天都一起待在录音室，然后我录我的鼓，然后有时候录 bass， 有时候同步录音， 嗯， 然后我们会一起吃饭一起聊、嗯、聊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边写词。 所以乐高累像狗， 对，像只狗， 是也是有那时候心境的感觉吗？ 对，因为真蛮累的，因为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做，然后这个专辑又不好唱， 嗯， 然后词也不好写、嗯、因为它风格太多，很多东西 R&B 的东西都不是我擅长的， 嗯， 但是我又想要做，想要突破，所以就要花很多时间，然后累得像只狗是我在搭饼这首歌的时候乱唱的。我真的好累、哦，然后我说啊累，下次go，然后就写这样子了， 我们来听听乐高。给派遣对自己坦白，孤独的包装，全民狗仔，翅膀不足会抓塞。你看我不爽，就带着说吧，第六个是个男人说吧，我记得你心里也有所有，不敢过身就败。你我背背孤军，满脸的血，受的罪为我行凶。天生的立德，陌生的路人，都站着替我挂胸。宁可闯杀一千，不放过一人，这逻辑对我基本。反正说话不由分说，心情会上创意毒舌，问情节的鬼神。你说千军军官怕的，其实你当不住。我们今天应该要持续开麦，就是创作者本身有想到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就马上分享。 这首歌的故，就其实这张专辑的故事真的太多了。 嗯， 我还从这张专辑呢找回很多以前玩团，比如说像《老师情人》这首歌的贝斯手是我以前骨头乐团的贝斯手， 嗯， 然后现在做爵士专辑，然后去 Berkeley 回来变超厉害、嗯，然后找他一起玩，就是这张专辑太多故事了。那刚才讲到说这首歌特别的地方是，那个在刚做完新编曲，就原本编曲不是现在大家听到这个样子，刚做完的时候，其实像这种 beats， 我自己没有很擅长。一开始唱进去都唱不太到音乐里面， 嗯， 都好像在音乐外围唱歌，很奇怪。所以后来就找了一个人帮忙，刚刚好那时候他就是列王 哦， 然后他刚刚好就听到这 beat， 他说哦，他可以帮我这个忙，嗯、把词留给他，然后他唱。 嗯， 所以一开始他唱回来的 demo 是很特别的， 就是他唱给你听了的感觉 吗？对，他唱给我一个 feel 给我，然后我一开始有一点走不出他的 trap， 就是有点在学他，所以我可以学他给你听，对啊， 好，对那种， 比如说。比如说，都什么年代，别再装乖，可以拍现对子坦白。他就这样，他不爽就带着说吧，别乐是个难说。我去了去了，要输不敢，可是就他就这样。 好像、哦、 对，其实我那时候跳进他的 trap， 对，对，可是后来就又还是走出来了。 啊、怎么走的？因为他那个风格太强烈， 他很强烈，对。但我他只给我一个方向，说怎么去诠释这首歌。 嗯， 然后后来我自己还是要消化一下。 嗯， 然后再加上制作人的配唱，然后嗯。才呈现到现在这个样子。 这张专辑，你就说想要做的很多，然后非常非常庞大，然后半年都待在里面。你觉得这种做这张专辑，你印象深刻就是很多卡关、很辛苦的地方有哪些？比如说唱歌也是一件事情吗？ 对，唱歌，然后要怎么样才能把词写到是你真心里面想讲的话？就是说，这词写完以后，因为上一张真的有点快了， 嗯， 对，也不是说不好，就是那个时期的产品。嗯、那这个时期，我会觉得，在经过这两三年之后，我会希望，这张专辑它是一个作品，而不是一个 商品， 对， 而是一个合约要发一张的一张。 对，我会希望它真的是一个作品，可以放在那边，让我过十年来看，还是觉得哦，我知道那个时候的我是长这个样子，很诚实的，很坦诚的，把心里面所有的。你觉得的孤独感，或是你的伤痛， 嗯， 都把它讲出来， 嗯。所以虽然说讲很多伤痛的故事，可是我们听起来乍听还是蛮欢乐的啦。 对啊、对音乐上面是欢乐，就是在我们华语的世界里面要把痛苦的事情讲出来，还要用这样子的方式表达， 嗯， 就是华人世界， 嗯， 我觉得。 你在那边想哭干嘛啦？ 沒有就是、 你在演什么？现在又没有摄影机。對對對 他是打从内心的那个吧。對對對 對對對 标签啦，标签啦，标签，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标签，为了这个标签我做这张专辑也制作的蛮辛苦的。 人家黏谷谷会黏什么标签？ 快乐啊，开心啊， 可以啊，也有很多、啊、 假暖男，有这么过分的标签吗？ 也没有啦，什么标签都可以，但是我 可以哦。 那我知道人跟人之间这一组 说我太屁， 对，就是太屁了，自作孽， 所以自己曾经不小心有点被黏上来，要努力把它撕掉，这样子、 没关系，我以为我要撕掉那个标签，但我没有，我就是带着那个标签，这就是我，没有关系， 嗯， 对。 专辑连贯的好处就是，就算我们是以前在聊天，那个中间也不会断掉，它就会 不需要去管说，那个歌是不是还要再按什么钮？不用， 就让它下去就好了。我们这张《虫洞》呢，我们来到第四首超展开，请谷谷介绍一下吧。 我觉得这首歌它曲风很特别，然后重点是很多人听完都跟我说，哇，里面的萨克斯风太猛了。 嗯， 对，萨克斯风是谢明彦老师帮我吹的，然后他一个下午就吹完了这样整张专辑的萨克斯风。 一个下午吹完啊？ 对，整张专辑出现的萨克斯风。 嗯， 哦，听一下。对，然后。这首歌蛮特别，它后面真的超展开了，因为这首歌我们是才同步录音的，同步录音的乐手有来问题总部的贝斯手，然后还有 keyboard 手，然后加上我，加上另外一个吉他手叫 Kevin， 然后加制作人，我们五个人，然后两把吉他就是这样在录音室同步录这一首，然后一直 这首歌结束以后我们还在 jam， 所以后面有听到很长的音乐是我们 jam 出来的。 哦， 对，然后最特别的是呢，这首歌录完以后，因为后面那段 jam 的东西太长了，对，很长，我们想要让它突然又再精彩一下，所以呢在这个专辑的母带后之前的最后一刻，还找到一个就是在音乐圈算是贝斯手的老师的老师， 老师的老师， 就是周围你可以看到厉害的贝斯手，比如说像阿达啊等等的，或是说飞车的红领，这些都是他教出来的。 哦， 他是宗师，叫做小六老师。 嗯， 大家都会叫他六爷。 嗯， 请他来录这段最后的贝斯，所以我们大家等一下可以好好欣赏一下这个超展开后面的这个贝斯 solo。 我的眼睛尖叫的一声重伤，对自己要坦白，可是我愿意也再度天生注定相爱，爱超展开，朝我想象高潮迭起，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一觉醒来，爱超展开，到底该不该爱？哦，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一些侧拍的影片。 在 YouTube 现在也可以看得到， 我们正在处理。 哦， 就是我们在同步录音的时候，一些侧拍的， 未来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这样这里是萨克松 solo， 等一下就会来一个鼓 solo， 接下来就是 bass 了。 找这么多音乐人，然后好像也是用尽自己的音乐人脉，然后找那么多朋友一起来玩这张专辑，就是真的是你拿到刚做好的那一刻，然后播放出来的时候，应该会很想哭哎。 就对，会觉得这不只是我的专辑，就是每一个这么优秀的音乐人，然后他投入了这么多热情在里面的一张专辑。 嗯，我之前有看到你在专辑发行前有一个什么行前说明会。 哦，对， 对， 那个是对你的歌迷嘛？那个行前说明会内容到底在做些什么啊？ 因为我这次的这个概念讲的比较深一点，所以我的歌迷一开始可能都 catch 不到，像我做三集前导影片，也很少人看到。 嗯， 对，如果现在听广播的人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找一下，叫《虫洞之旅》。 嗯， 然后第一集是1999，然后有第二集，有第三集。 嗯， 那这个年份也是我特别处理过，这年份都是植树。 嗯， 所以植树就是除不尽的数字。 嗯， 对，所以就是说时间是不能被整除的意思。 嗯， 对，然后 所以我看的顺序也是要按照你的年份这样最早开始看。 对，然后对，那我们后来也做了一个三集串在一起的。 嗯，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签到，我觉得蛮不错。那这个行前说明会，因为我把这个人生的旅程用一个旅行社的概念包装，叫先德邦旅行社。 嗯， 我们旅行社有个网站， 嗯， 网站里面还有个时光机。哦， 是真的架一个， 真的有个网站，还有个时光机有密码，你如果打对年份，你就可以得到看到我要给你咨询的影片。 嗯， 那个影片有些是概念式的，有些是侧拍式的，都有。 嗯，那个密码会很难取得吗？ 没有很难，可是你要花一点点心思。比如说他在歌词本里面， 嗯， 然后或是他在曲序上面， 嗯， 对，然后那这个旅行社那天就是行前说明会，就是好像旅行社一样， 嗯， 所以我们当天就是坐下来，我一首一首歌放，一首一首歌跟他们聊为什么要写这首歌， 嗯， 是要让你们知道什么？ 讲完16首这样吗？ 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天哪，贵了。 对，就是好好的跟他们讲，对，他们跟我反馈很好，因为他们结束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签名，都是边哭这样， 嗯， 对，就是可能有些东西也是他们心里面。 打到 痛，对， 嗯， 然后我就觉得，可以哭一哭疗伤是好事。 让我

潮水音乐。 妈，以前您总说住的地方要是好山好水，今天来天灵墓园看您，上百座精美的汉白玉石雕配上绿树蓝天，我想这里就是您梦想中的天堂吧。 典藏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新竹关西天灵艺术陵园，下交流道十分钟，专属您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我是陈珊妮。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现场还有谷谷。 好，大家好，我是谷谷李思维，现在都要加一个名字，突然有点不太习惯。 虫洞那张专辑呢，我们先跳过中间那个马斯卡跟你合作也是非常精彩，我们跳过那边到了先德房1976年。那我们在一起听之前呢，也是先跟大家说明一下1976这个年代意义，先德房又是什么呢？ 先德房是我妈妈是发型设计师，先德房是我妈妈的发廊的名字。这个 salon 呢，1976这个是他刚开始做头发的年纪。对，所以呢我算一下啊，对，没错，那是在我出生之前，没错。 对啊， 对，他就开始做头发，然后我这次有做一个预购，就预购是卡带加随身听。对，那卡带的封面就我 真的可以把那卡带放到随身听。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对，就是因为我现在觉得做卡带就没有大家没有可以听的机器嘛，所以就一样、就是、 一定要一起， 对，一起，然后加耳机，然后那个封面就是他以前在发廊的照片，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叼一根烟。 这么帅， 你想看那个年代这样子有多秋条？ 那你有送一台给你妈吗？ 没有 怎么会？他自己的卡带的感觉， 他其实他就是如果有仔细看那个先德芳里面歌词的话，其实我们家的关系是冷漠的，对吧、啊？但这个冷漠，我相信在很多人家里面 都有 发生，就是可能从小就我知道这首歌就是在写给我妈的，也写给我们家，也写给我自己，就是说我长到了某一岁数以后，会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得到爱的小孩，对，然后会开始有一些不好的想法、负面情绪，然后用这个力量去成长，去对抗这个世界，或者是对抗你所谓的不公平，然后呢，在这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就会反思回到你的原生家庭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开始翻一些旧照片，里面也有讲，然后就看到小时候好像蛮快乐的嘛，被妈妈把玩这样子，然后妈妈带着我到处去玩这样子。怎么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讲话了，也不再关心了，连一通电话都没有了，对，那是不是我没有做到他的期待，或变成这样子，或者是怎么样的，发生什么事就在找，对啊，所以这首歌我觉得是一个和解。那因为这首歌有万芳姐的合唱嘛，我觉得在她跟我唱完这首歌，然后再跟我聊完天以后，我也得到蛮多的答案的，因为很特别，就是他在这首歌的最后面，他唱了一个晚安曲的旋律，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会听到那种什么一夜一困，几米多几寸，这样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首歌。然后那时候他在唱这段前，他就再录一次跟我说，姑姑，你记不记得你妈小时候我们唱过晚安曲给你哄你睡觉？然后我说没有，从来没有，我就这个表情，从来没有，就充满了恨，从来没有。他就下去唱，然后他就开始唱。他唱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爆哭，因为我发现有，只是我忘记了，然后那个旋律因为太有感染力了，我就一直想到小时候被抱着的感觉，就是把你的身心灵都交给那个， 你说那个感觉回来了吗？ 回来就是有很奇妙，就是有个感觉，你就是听过，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是安全的，跟你现在此时此刻自己在面对家、面对妈妈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拿那张照片是为什么？因为那张1976的时候的那个女生，根本不知道未来她会结婚生小孩，把她的青春都交给她的小孩，所以她的爱早都给我了，只我不知道而已，我还以为没有。 我们现在可以进入1976的先德方了。 青岛张老师， 好，稍等，张老师，喂， 喂吗？ 对， 没有，就是打给你关心一下。 关心什么？ 关心，看你在干嘛、啊。 好，你真是无聊。 心跳，日常里对白冷漠的回应，无力的反应，只是种手法。 隔壁房间找来找去，半夜三点，墙壁上面打斗的痕迹又深了一点，终于安静，好像是恢复了平静，和妹妹躲在一起，沉默到了怎么把她统统忘记。再多的考验或彼此讨厌，从不说抱歉，麻木了感觉，但快乐是一场表演，我们诠释得如此耀眼，在各自的世界里自导自演。 如果觉得累了就睡吧，明天可不可以一起幸福啊，总会再相聚，不再空虚过去。如果觉得累那就睡吧，明天还是得要继续生活啊，渐渐捡起了这一双手，感觉像是小时候又回到现的房，剪一剪我的发，同一个位置上 的感觉充满欢笑，那个人坐在那里美丽又娇小，造型飞雪依然身姿曼妙，他重新回忆过去那边有点突兀，消失的笑容是被谁耽误，是谁的失误，心被沉默的程度等待落幕，那多么痛的领悟。 如果觉得累那就睡吧，明天可不可以一起幸福啊，总会再相聚，不再恐惧。像是小时候 开始好像穿越时空，打回去1976先得房，要找张老师吗？ 啊、对，钟老师，我发音不标准。 钟老师，然后钟老师说你很无聊哎、欸。 对啊。 那个电话到底怎么结束？因为我们只听得到你很无聊哎、欸。 你无聊，我说好啊，没事、啊。 你才无聊，其实你很凶的回说你才无聊。 对啊，就是结束以后就说哦，你他说你很无聊，就说哦好了，那没事了啦，那我们晚一点再说，晚点再打给我，有什么事再跟我讲。嗯，我都会跟我妈这样子。 所以当下电话也没有跟他说没有啦，这是为了我专辑在录。 他才不管呢、欸！ 我小学的时候也超爱打电话给我妈，就是 打公司这样子。 打，因为那时候刚好第一节就那种早自习第一节下课的时候，他还没出门上班，所以我都打回家，就冲去电话亭，然后头一块打回家，我不知道干嘛，只是想听我妈说喂。持续了超久哦， 很特别、欸。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那么着迷打电话给他，然后他也知道那个时候我就是会打回去，然后我们也没有在干嘛，就喂。啊，你在学校了？废话，就是我带他上课了，就只是想听妈妈的声音、欸，哎，很妙。但自从有一次我在电话亭跟女生打架之后，我就再也不打电话回去 了。为什么电话亭他也要打电话给他妈？是不是？ 他也不知道打电话什么，然后就是他这边讲很 久， 讲很久，我在后面排队，我就没有办法打电话，然后就是他就就是电话不给，然后 很皮， 然后最后我们好像就是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打架，他好像敲了我头，就扯他头发， 好爽哦！ 人生唯一一次打架就在电话亭前面，但后来就再也没有拨电话给他了， 好可惜哦！就因为这样。 因为就是对，就是一个突发事件嘛，那个事件让你以后不会想要再去那个电话前面。 对，那个其实在人生里面，它就是一个 点， 一个点呢、欸。 对， 那个点 就是在虫洞里面。如果你要发专辑的话，那就会是 一个时间轴， 那个时间点。 对啊，那我觉得你今天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蛮开心的、欸。 嗯，真的吗？ 因为表示我也进入了你的虫洞之旅啊。哦， 讨厌，我们是那个纳美人阿凡达那个尾巴结合的感觉， 头发接起来了。 对啊，表示电话亭这件事情对你。 在你心里面是一件事。 那我们现在要穿越时空到比较晚的时间咯。 你有好好睡一觉吗？ 这个是光宇哥吗？ 对对对对，夜光家族，我是光宇。下一首歌呢，我想要点播给曾经青春的你我。做广播一晃眼那么多年，我看着许多人从青少年变成父母，然后现在换他们陪着孩子一起听着节目，他们都说这样的陪伴是一种幸福的传承，传承了岁月中许多重要的温暖和感动。而在我看来，这份陪伴也是一种最美好的习惯，就像我们习惯每到了晚上一定要回家一样。 所以夜光家族1996这个时间点是什么呢？ 就是夜光家族的第一年。 第一年？ 对， 是哦。 就是跟光宇哥求证之后放的年份。所以应该有要错也是光宇哥的错， 是光宇哥的问题哦。 跳着舞，前三后三步，爸妈中了你的毒，这样的思路。 就是光宇哥刚才说那段话，其实这是我把专辑全部都暂时先给他听，就在发行之前的进度，然后跟他讲我的概念什么什么都跟他说，所以他也感谢他花很多时间去写这些稿，然后这些稿我们也来回对了很久，因为他不宜太长，所以我很不好意思，就我后来把他缩短一些，我跟制作人把它缩短一些，到差不多的地方，然后最后的留下给大家的结语是回家。我觉得家这个东西，真的蛮特别。很多人都离乡背景去外面工作啊，就算你的家就离你现在住的地方不远，你也不一定会回去。可是当你有一天被这个社会击倒的时候，或是你的感情，或是你整个人被击溃的时候，那个瞬间你会想回家的。你会觉得回到家里，坐在那里，坐在那个你平常坐的沙发上，是安全的。 有点像那个，我觉得这会太粗浅的比喻，就那种打电动然后死了，你回到那个柱子就是血充饱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 是 要回去充血了，要回去充血了。 对， 蛮有感觉的。 今天虫洞呢，真的是时间不够，没有办法把它我们全部逛一遍，可能要结束在老实情人了。那老实情人呢，就是你有要什么活动，什么要宣传的吗？ 超级大板子咕咕吕思伟11月18号数位实体全面发行，接着下来下一个礼拜开始有一些实体见面会哦。 哎，我以为你要帮我讲。 你需要我帮你讲吗？12月1号下午的2点钟在台北场的西门町捷运1号出口前广场，到12月22号下午的2点高雄场在大鲁阁晴光之丘广场， 好棒哦。 在12月28号下午的2点嘉义的星光三月，下午的5点在台南南纺购物中心，接下来就是要年底啦，12月29号的2点半在中立的中立 SOGO， 还有今年跨年你会去哪里也可以先透露一下啦。 今年跨年我会在台北 市政府， 对，没错。 那今年我要在市政府看你了。 好，我会尽量的好好表现。 你也可以去新北耶诞城看他。 我也会去新北耶诞城。 OK。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这张专辑，还有很多是我们私底下聊，大家没有听到，满满的故事。欢迎大家，就是这张专辑是你真的从第一首开始播，参加你的虫洞之旅，听到最后一首歌。 而且我觉得唱腔改变超多哎。 对，为了要。做好这些曲风花很多的时间，然后也蛮这个成长过程也蛮痛的。 迅速成长就对了， 迅速成长。 今天非常谢谢姑姑吕思伟， 谢 谢。

Dynamit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600多个日子的等待，值得你再次期待。中文原创音乐剧《Daylight》即将强势回归。啊，你说你还没看过 ？Come on， 还在等什么呢？中文原创音乐剧《Daylight》10月29至12月1日，新北艺文中心购票请洽两厅院，与我们一起进剧场狂欢吧。 不爱了，不演了，不骗了，不留了，我们不亏不欠。蒂亚袁娅维亿万神曲《说散就散》之后最新单曲《不亏不欠》，11月15日华纳音乐。 2019飞碟空中义卖会，12月2日到13日暖心登场。义卖商品有壁虎防滑爱心提供的壁虎防滑专业组和壁虎清洁修复剂体验包，义卖所得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支持老人员。